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您今天晚上22点关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诵读经典，用声音来跨年。祝听众朋友们在2019年继续乘理想军马挥鞭启程。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流沙河的作品《理想》的一个片段。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在今晚22点开始的跨年特别节目当中，我将和主持人刘佳还有两位诵读人共同为大家诵读这首作品的完整版，欢迎您届时收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王老师，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关注一下北京啊还有世界上的主要的天气情况。先来看看北京。北京地区呢今天下午啊这个云层会逐渐加厚，逐渐转为天空呢逐渐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目前预报今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2度，和昨天最高气温-2.1度呢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这个阳光照射呢逐渐减弱，体感温度啊比昨天呢还是要低个2-3度。所以说北京地区啊今天呢出行游玩啦还有户外活动啊重点还是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前半夜啊北京地区呢还是阴天为主，没有降雪天气，后半夜呢逐渐转为晴天，还有一股弱冷空气啊影响北京，会刮起2-3级的小北风。那么预报夜间最低气温呢现在看那个将下降到-10度，明天白天呢就是阴晴为主的天气了，最高气温呢有望上升到-0.1度。但是呢由于有这个小北风带来风寒效应啊，户外的体感温度啊还是在0度以下。所以说明天白天呢出行游玩了还有户外活动啊还是要注意穿衣保暖，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在亚洲呢，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未来2-3天呢会有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 在降雨的同时呢，有些地方啊还会有雷暴发生，比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未来这个两三天都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还会有了有些地方还会有伴有短时的雷暴。 嗯， 那么在亚洲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从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北部经远东到这个日本，在这个区域内呢，大风天气是比较多的。未来的两三天啊，在欧洲游玩呢，主要还是要防范这个雨雪天气。 嗯， 在南欧主要是降雨，主要是降雨或者是雨夹雪。 嗯， 中欧到北欧呢是降雪为主，特别是从欧洲的中部到东北部部分地区啊，会有大到暴雪。那么在欧洲游玩呢，雨雪天气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这个带来的影响。 嗯， 那么未来几天在这个北美洲呢，在北美洲的东北部还有这个西北部也是有明显的这个降雪天气，主要是在加拿大的西部，美国的阿拉斯加和美国的西海岸这个区域啊，有这个小到中雪，但在美国的东北部部分地区呢，这个降雪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大雪或者是暴雪。 嗯， 那么在美国的东南部目前来看还是有这个中雨天气。那么在南美洲啊，未来的两三天呢，目前来看是多云天气比较多，没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 嗯， 在大洋洲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北部还有新西兰岛的南部，目前判断是有小到中雨天气。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啊，这个降雨啊会比较明显，现在资料分析来看应该是大到暴雨。 嗯， 那么在非洲呢，大部分时间啊现在来看是一个晴天的天气，降雨啊还有这个其他天气啊，这个影响这个出行的天气啊是比较少的。 嗯， 基本上吧，这个从世界上天气来看呢，应该说欧洲啊还有这个北美啊，这个雨雪天气啊对出行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嗯， 那么咱们有计划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8，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贺林， 欢迎贺林再次来环球旅行家做客。 真是今天为止啊，就是真的可以满满的说 啊， 是2018年最后一天，大家整整忙碌了一年了。 嗯， 然后在今天听听我们的旅行情报室，不知道忙碌了一年的各位有没有想要在年底或者是快要过年之前去哪玩玩呢？ 嗯。你说你来的确实也挺巧啊，最后一天来旅行情报室， 对， 有价值的情报来犒劳一下自己， 我也 分享给大家， 获取点情报。 是，我们知道这个旅行情报室在每个周一呢，2018年的每一个周一啊，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一周或者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想要去了解的一些旅行的资讯和信息。其实有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到底有哪些信息真正它是有价值的，能够让大家在旅行的途中起到一些参考的作用。 对， 很多时候我都 还是有一点点担心我们的信息呢不够及时和准确，因为有很多很多时候旅行事件当中的一些新闻的突发，一些这样的它的一个时间点都是我们不能够预知和不能够及时的捕捉的。那我们在2018年的这个旅行情报室当中呢，可能也说过很多像政策法规方面的东西， 对， 也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来自北京以及咱们全国乃至是世界各个旅游目的地， 对， 他们的一些最新的旅游资讯的发布。那其实呢在每一个旅行情报室当中呢，我们可能都会对大家旅行计划当中的某一些部分啊进行一些所谓的叫参考和帮助。但是我希望在来年2019年，我们更多的一些旅行情报呢能够及时的，甚至是能够有这个预见性的给大家以这样的参考或者是帮忙吧， 目的是真的为大家提供帮助。 哎，有的时候想起来，你说能帮多少呢？是吧？能帮多少帮多少。 大家出行之前可以参考的一个小助手，这样一个身份。 是是是是， 嗯， 你这个说的好，我跟袁一商量一下，以后我们这个周一就叫小助手吧。 出游小助手。 好，还是 AI 的一个部件哈。 嗯， 来，我们今天的旅行情况是，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今天是刚才和您讲到这个时间点，2018年的最后一天。今天好像很多节目都在跨年啊。 对啊， 所有的都在。 就是辞旧迎新嘛， 大家都在说，有几个方面吧。首先是问，哎，今天晚上你上哪儿跨年呢？是吧？这个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这都是互动问题。 新年嘛， 但是既然我们是北京文艺广播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要推荐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来自北京电台的跨年活动 ——诵读点亮新年，就是诵读小站啊。然后主要推出的这样一个以诵读的形式，然后怎么说呢？歌颂岁月青春，歌颂祖国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跨年活动， 对， 会在今天晚上10点开始在北京文艺广播进行直播，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坐在收音机前，然后呢听听都有什么样的好的节目。然后确实是这个活动从12月初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从一开始的线上这个小程序的推广，到很多朋友参与进来用自己的声音去为点亮新年助一份力，真的是参与度很广。 所以贺玲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所以她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刚才还一直在咨询他，我说哎，今天晚上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其实准备时间很长了。 对， 这个活动的主题呢也非常好，我们在2018年最后一天为祖国也献上这么一份礼物，是吧？ 是的， 叫做听祖国的变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从无论从任何角度、任何的领域、任何的方面来讲，我们都经历了这40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也看到啊，在环球旅行家当中来说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大家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会提到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是， 有的时候诵读呢真的就是我们旅行当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它是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今天晚上大家如果参与的话，其实提前已经很多人已经参与进来了啊。 对对， 如果你参与的话，对，你可能会获得很多的奖品。这个是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好吧？这个奖品呢，我记得前天啊，还是星期五的时候，哎呦，我一天说了4遍，我都已经快背下来了。 我好期待啊！我晚上也要参加 一下啊！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后呢，就已经有那个扫码进行那个抽奖的活动， 哦， 是吧？我看好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发， 对，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从什么渠道可以进入到这个北京电台的跨年活动当中呢？那么你就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 你只要加了关注，你就可以看到上面发布的这些内容，然后你可以来积极的参与进来，看看今天晚上这个跨年当中谁才是锦鲤，是吧？ 对，锦鲤都是大家特别想要当的，就是心想事成嘛， 是 在新年博一个好彩头，真的还不错。 对，如果你没有能够拿到大奖没关系，我觉得参与到诵读活动当中来，这么多年我们可能对诵读这件事情慢慢大家有了更新的一些认知，如果你通过诵读的方式来跨年，来度过一个跨年活动、跨年之夜的话，我想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读万卷书，接下来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了。 我们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当中呢，有很多的头条，其实都跟新年是有关系的。先来看一看北京青年报这样一条消息，我们看到昨天呢，以“花灯会世界，欢乐迎新年”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在北京世界公园举行。世界公园里，各种充满了创意、 富有异域风情的新春花灯，从这个元旦假期开始就已经向大家敞开怀抱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花灯一般说到的时候，最初我们说到的是十五闹花灯，后来我们发现在新春在春节当中，花灯也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 现在更提前了。 嗯，从元旦就开始了。 对， 然后这个现场有35000支郁金香， 火 哦，还有玫瑰花灯，组成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让世界公园的节日气氛十足。那据了解呢，世界公园新春花灯大拜年游园大戏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办当中，所有的灯品的制作、安装和调制工作将于明年的1月5号全都完工。到时候呢，北京世界公园的炫彩缤纷的各式花灯将陆续揭开面纱，为大家喜迎新春过大年提供一个欢乐相聚的好去处。 非常好的一个好彩头啊！ 对对 对, 对， 这炫彩花灯要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兆，我们可能迎来的这个春节呢会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春节。 对，说起花灯呢，不光是花灯啊，现在还特别流行那个灯光秀嘛，就是可能以前不是特别环保的时候，大家总是放礼花呀，就是虽然很好看，但是确实会造成一定的污染。近几年就是也是可能会，比如说像在一些海滨城市，比如说我的家乡青岛，就会有那个海边的高楼啊，那个墙体所有都是灯。 明白了， 就灯带，然后就是到时候会在海边那个陪伴着音乐啊，同时亮起来，然后伴着音乐的那个节奏，就会进行一场灯光表演，真的是非常激动人心，我觉得一点也不亚于 当初放炮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现在这个各种的手段，我们知道现在的新的科技啊加入进来，可能会让这个新年呢过得更富有科技感，更有一个现代的欢乐喜庆的这种意义哈。 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世界公园的炫彩花灯迎新年的活动呢，我们看到啊，1月5号之前就全部完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可能在我想在1月5号以后，这样的一个景象可能就会全面的呈现出来了。春节它就是一个绽放的时刻。刚才说的是花灯的情况，其实过年呢，或者说在这个冬季，大家要找寻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雪场冰场是冬季最好的地方， 对，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北京外面的这个雪圈它一直还存在是吧，就是我们看地图， 但是就特别神奇，就是周围都下雪了，目前北京没下雪。 对对，从去年开始就跟剪纸一样，跟从那个报纸上剪一窟窿似的， 非常恰当，就叫你知道这叫描边法，就是 描 着北京的边儿， 描着来一次。 对对对，就是不在北京下。 对，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冰雪呢，它更多的像雪场，人造雪是大部分的， 没有问题。 对，而且冰场呢北京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来看看颐和园，这是号称北京最大的室外的啊，这个滑冰的地方。元旦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说，其实从昨天开始，颐和园的昆明湖冰场就开门迎客了。来自北京报的记者也了解到，说颐和园的冰场面积呢确实很大，有多大呢？这个数字是70万平米啊，相当于98个足球场，是室内最大的天然冰场。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冰场将开放到立春节气，也就是明年2月初。如果没记错的话，明年的立春应该是在刚才我说的是大 年 三十，是吧？哎，这个特别特别巧， 明年过年特别早， 是是是， 昨天就是这个冰场开放的第一天了，然后工作人员来到颐和园昆明湖冰场的6个测冰点，测量了冰面的厚度。据了解呢，冰面的安全员每天会分3个时段进行测量，分别是冰场开放前和早上的8点，还有气温最高的时段，就是13点和15点， 就咱们这个时段、 对对对。目前呢，冰层厚度维持在18厘米到24厘米之间，高于15厘米厚度的标准符合开放条件，也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滑冰了。 对，记者还了解到说，这个颐和园冰场每天关闭之后呢，工作人员还要对70万平米的大冰面进行全覆盖的安全巡视，如果出现了冰缝就要立刻进行修补。哎，这个我很好奇，我下次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是怎么修补、修补这个冰面的、裂缝这种东西还可以修补。另外呢，他们如果发现冰面有游客求助，他们的消防中队的消防官兵呢将在冰面上通过这个救援活动啊，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把游客拉出危险地点，然后呢转移到救援阀之后呢护送到安全地带。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咱们的北京的这个冰场呢是很安全的。另外呢，颐和园冰场分为3个区域，分别是昆明湖的主湖区、苏州街湖区和西堤的冰滑梯区域。冰上项目呢全部都是以健身娱乐为主的，适合青少年和儿童的参与，一共设的有这个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还有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电动冰狗、电动逍遥车、冰滑梯、冰鞋速滑等等10个冰上娱乐项目。说这个设备的总数达到了6000件， 嗯，而且呢，颐和园昆明湖冰场有5个出入口，分别是位于知春亭、排云殿、玉带桥、南湖岛、十七孔桥南，分别在颐和园的东南西北，就可以方便大家就近选择入口了。 嗯， 并可以在任意出口租用和退还这些冰上的游艺设施。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这种正规的冰场滑冰，因为前一阵儿我坐车经过那个四惠那块儿，那旁边是什么通惠河吗？就是结冰也结得非常厚，然后就有小朋友在旁边那个地方，他倒没有到中央去啊，在那踩 野冰， 真的非常危险，一定不要去。 对，我还看到好多人这个在视频里面发，这肯定不是北京了，可能是更冷的地方，到那个冰面底下潜泳。就是冰钳 那个冰钳呢其实也更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那个出口。 对对对， 因为你在冰底下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 万一上面被冻住了， 只有上面的人会指挥你，那指挥有的时候会错开， 真的不要拿生命当儿戏啊。 嗯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冰雪的情况呢，我昨天还看到咱们的交通信息也发布说，这个因为南方这个大雪的影响哈，有一些列车都会晚点，所以想起来真的是这个北方这个雪这个事儿很惭愧是吧？ 对，大家都说哎呀，南方的朋友们没有见过雪。 哎，最近一段时间你肯定有南方的朋友给你发那个他们那儿下雪的情况。 对对对， 即使自己没有收到，你在各个群里面在那个微博上你肯也会看到。我昨天看到说贵州那边的雪啊， 贵州啊， 然后江西那边的雪。都在发这个打雪仗堆雪人， 都能打雪仗堆雪人。 你想它的这个雪的厚度 哦，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看到那个网上有北方的朋友调侃，然后因为有一个那个标尺上面呢大概量的是南方某一个地方的雪，我不知道是哪里啊，是5厘米，一开始大家还在嘲笑说你这5厘米都不叫雪，这叫碎雪，在雪界是不值钱的。结果南方的朋友就说那你倒是下呀，你都没下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呢？真的是还挺奇怪的。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这个雪它终归要来，就是来的比较晚。 都说瑞雪兆丰年嘛， 2018肯定是没有了，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这是北京日报的消息，说昨天呢，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的建设项目已经开工了。这个场馆建成之后呢，将成为全国首个残疾人冰上项目比赛的训练专业场馆。据市重大项目办介绍说，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点工程之一。它在哪里呢？就位于顺义区后沙峪地区的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园区里边，总占地面积是26901.6平方米，由残奥冰球比赛训练馆、轮椅冰壶训练馆以及综合楼，包括体能训练用房啊、科研及教育用房，还有医疗及康复用房、餐厅啊、运动员公寓等等3个部分组成。 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建设项目将在策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方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严格落实中国残联和北京冬奥组委的各项工作要求，打造成具有绿色节能、生态涵养、科技人文等特点的专业场馆。按照规划啊，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国家残疾人冰上项目队积极备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提供标准的场地、先进的器材设备以及体能训练、科研、医疗、康复服务等综合保障服务。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因为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的很多这个场馆呢，其实已经竣工或者已经在投入使用的过程当中了。来自这个残疾人冰上训练场馆的这个开工呢，也意味着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馆呢基本上都在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对对对， 其实很多的场馆大家都非常熟悉，现有的我们利用可以利用的这个运动场馆有很多，就比如说前几天刚刚变身的就是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变成冰立方了。 对，然后大家以后到这个水立方呢，会发现它其实的用途呢，并不仅仅是就是在夏季啊，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游泳啊、跳水啊这样的项目，其实在 真的特别 对，在冬奥的时候，它的这个用途就相当的厉害了，它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冰立方啊， 还能看演出什么的。水立方真的是这个非常恰到好处的被各种运用。 没错。好了，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的旅行情报室上半时段先要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呢也在下半时段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来自2018年。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最后的旅行资讯，看看是不是对各位新年旅行计划有所帮助。稍后见。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儿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是很特殊啊，在2018年的12月31号，这是最后一期。其实也希望给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旅行的计划制定过程当中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所以呢，刚才一直在说，在我们身边，在北京，这个元旦假期也好，还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迎新春也好，有很多的活动都在陆续的开展。那说到这个冰雪的事情呢，刚才只提到了冰场啊， 对， 其实这个冰雪它不分家是吧？ 滑雪场吧，还有 雪场，其实我们在平时节目里说到的次数挺多的了 啊。 每次一说滑雪呢，大家想到的，这北京附近啊，咱们这个周边的雪场很多，还有就是崇礼、 张家口， 对，这个提到的次数比较多了。那我们还是把重点聚焦在咱们室内，看看咱们室内的公园啊，这个有一些目的地，到底这个冰雪的情况如何？看到还是来自日报的消息，这提到了咱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消息啊，随着这个赏花戏雪游园观展的游客到来，元旦假期我们知道从昨天开始， 昨天 其实是迎来了一个这个冰雪季，昨天是第一天嘛。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市属11家公园以及园博馆一共迎客是18万人，比较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近一半的人 哦，这是一个小高潮了，也是。那在元旦假期呢，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等市属公园举办了第5届冰雪运动进公园欢乐健身营冬奥冰雪游园会，对，共开放了12处公园冬雪运动场地，面积近90万平方米，分为北京传统冰上运动、新型雪地运动以及冬奥主题展览等50个丰富的主题活动区域。 这比平时确实多了一个啊，多于冬奥主题展。 对， 这个刚才提到的最大那个冰上的运动的场地是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啊？ 什刹海。 颐和园， 颐和园啊， 颐和园肯定是最大， 对对 对, 对, 对， 实际上还是最传统、 哦、 最老的， 传统，对对对对， 颐和园是最大的嘛。刚才你说这个七十万平米的时候，我就想一下，昆明湖是七十万， 嗯， 那么北京的十二处冰雪运动场地总面积是多少呢？是 九十万。 你就知道有多大了， 占了那么多，真的是。 所以这个昆明湖确实是重中之重啊，这个容纳的人数它在没有办法跟它比哈、啊，人还是挺多的。 嗯， 昨天那儿是正式开放了，刚才我们的上班的时候也提到，说它的这个冰上运动项目特别多，因为它地方大嘛， 嗯， 它能容纳的这个设施也比较多，满足了各个层次的冰上运动爱好者的需求。那么还有就是提到一个冰雪嘉年华的地方，叫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公园东湖南岸呢，打造了一个高十米、宽六十米、长120米的初级滑雪道，开设儿童滑雪培训基地，配备了专业的滑雪设备和专业的教练团队，还有可爱的极地萌宠，比如说两只 王企鹅、 四只跳岩企鹅都在这儿做客。 嗯， 能看见小企鹅哎。 对，这个还是、每年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其实北京的这个有好几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极地动物，在每年冬天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二哈什么阿拉斯加雪橇犬呢。 哦，那个比较普通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说企鹅，我还真没想到 啊。其实一直有。 哦， 可以那个 对带孩子去看看是吧？ 想一想，找一个时间啊，找一个避开这个人。 我感觉我滑冰就算了，就是好多人 看企鹅可以。 我要成为冰上最靓的仔，就是因为滑起冰来不是特别的优雅。我说我是冰上最怂的怂包，就真的摔一下就再也不想站起来了。 但是看别人滑还是可以。 对对对对对， 看别人摔也可以。 对，挺特别开心。 注意一下，这个冰上运动还是有这个风险啊， 大家 量力而行， 买个垫儿，就是因为好多人滑雪的时候是有那个护膝， 嗯， 然后还有那个防止摔屁股的、那个。 其实滑冰一样的， 对对，一样的， 滑冰甚至 冰更硬、啊， 对， 对啊、 它会更疼一些啊。 对， 来看一下，除了冰雪嘉年华，还有一个雪乡景观， 嗯、 这是玉渊潭公园主打的这么一个景观。这个雪乡景观啊，场地周围是高大挺拔的雪松，然后再配上银装素裹的雪地木屋，营造出的就是我们看到雪乡那种风光。 嗯， 这个雪上娱乐区呢，特别考虑小朋友的戏雪运动，也开辟了儿童滑雪专区，为孩子们量身定做了6条儿童专用迷你雪圈滑道。这个自由戏雪区里边呢，小朋友当然就可以更自由自在的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去，有的呢是搭建这个冰雪城堡，有的在雪地迷宫玩捉迷藏，这个地方对儿童还是比较友好的。 其实小朋友们其实更大胆，一个是他们本身就胆子大， 重心低啊， 对对对，而且摔的就不像咱们那么惨。 嗯， 再来看一下啊，紫竹院公园呢是50岁的老冰场，公园的大湖、南小湖冰场划分出了滑冰场、游乐场等多个区域。大湖的速滑区常年来迎来了各种的民间高手。那在南小湖呢，有300多块特制的冰块，砌成了高6米、长40米的大型冰滑梯，游客可以从顶端呼啸而下，滑行出数十米远的距离，还可以体验冰上飞翔的刺激。 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啊、激流勇进，但是是冰上的。 对对对，而且不会就是有水溅到身。 对，绝对不会，已经够冷了。 然后紫竹院呢，还连续第二年举办了雪上运动，增加了雪滑梯、雪上悠波球，这是什么呀？ 这个还是现在挺流行的 啊、雪地迷宫等等经典的雪地游乐项目，就是又有冰滑梯，又有雪滑梯。 我一听就听出来，你跟我一样、对冰雪项目不是那么特别熟悉， 不太熟悉。 你害怕是吧？ 敬畏感是一种敬而远之，就是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但是别让我摔得太惨，但你不摔，你是不可能学会的。 我给你这个定义一下 啊， 你其实就可以做冰雕。 我做。 不是你去雕刻啊，就是你在那儿一站、一杵， 我就像一个 就是冰雕。 我被冻住了，我就成了一个冰雕。 赏心悦目，这个作用比较明显。有好多人确实对冰雪还是特别是滑雪啊，有恐惧心理。 对对对，它真的挺好玩的。 我们尝试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就是打入到这个冰雪项目当中。 咱们身边的北京这些先玩玩试试呗。 你知道袁一胆子啊？他就是滑雪特别的痴迷、但是只不过就是耽误了一段时间啊，被孩子耽误了。 我也正耽误着，我就先心里。 但是人家有这个决心，有毅力啊，人家是要带着孩子上雪场的。 哦，是吗？那我让我们家孩子先试试水行吗？哎呦，这当妈的。 对对对，你都是让孩子先打头阵是吧？来，刚才说到的是玉渊潭紫竹院以及陶然亭和颐和园。接下来还要再说说这个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呢，追溯历史，主打的是皇家冰系 啊，《甄嬛传》里面那个谁来，李一菲叫什么来、 是吧？ 安陵容嘛，为了重新得宠，就是苦练冰系，好像瘦了多少几十斤。 反正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可气啊！哦、就是又耍什么新花招，就是这样。 哦，那里面就有是吧？ 对对对 对、哦。 那所以说这个传统还是确实是 就很有那个八旗子弟的那种，表演的那种感觉，就会举着他们那个各种颜色的旗，然后有一个主角在中间，像那个独舞的，然后面有一些群舞的伴舞，等于在冰上跳舞吧， 冰上芭蕾吗？是吧？ 差不多，但是穿的是那个冰刀那种鞋， 而且跳的是传统舞。 啊、哦，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皇家冰戏的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呢，自古人家就有一个名称叫东宫啊，只是个别称吧。史料记载说，北海历史上呢有冰戏之制啊，它是有这个制度的啊。 对对对， 这个慈禧太后呢曾经到冬季啊，在北海去观看过这个表演。光绪皇帝呢也曾经在北海太液池上乘坐这个冰橇，享受冬日乐趣。所以这个北海的公园的滑冰呢，不要小看，这应该是最有历史的一个滑冰的场地了。 还了解到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在一月的下旬，明年一月的下旬啊，北海冰场还将举办冰戏展演周，预计会连续五天开展八旗冰戏表演，就会为大家再现这个皇家园林冬季冰戏的这种历史的盛况。那在北海公园南门的冰场周边还布置了十块展板啊，为大家普及一些冬奥知识啦、冰雪文化啦，可以让大家在体验冰雪之趣的同时，也收获一些冰雪方面的知识。 我们知道这次的北京的整个冰雪游园会呢，还把冬奥的这个东西、冬奥的元素融入到活动当中，所以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像什么我们知道的冬奥的历史啊，冬奥的各个信息的发布啊，一些动态啊，另外呢也邀请了专业的教练进行滑冰和滑雪的教学啊，带领这个冬滑的初学者一试身手。所以大家只需要准备好胆量啊、勇气就可以。 还挺适合我的，其实。 好，刚才说到的这都是跟咱们北京相关的冰雪项目的一些信息的发布啊。在元旦假期，今天是第二天， 对， 明天还有一天， 明天还有一天。 所以大家其实听着这信息的时候，完全可以走出户外去看一看， 去点这个近的地方吧，还是完全来得及的。 对，来，我们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我们看一下，从2019年1月5号起，这是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的这个条图呢，涉及到北京铁路局旅客列车，一共是47对。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条图之后，北京应该说到南方的一个啊，这是我们一提到这名字就是想春暖花开的感觉。北京到南宁 啊 ，G529次列车将延长到北海， 北海 更难了啊，这是广西的最南端了吧？应该北海。隔海相望的就是海南岛了 啊！ 从北京去往广西北海不再需要中转，为了往返于北京和北海两地的这个候鸟族呢，这一次的调图呢，可以说是提供了非常非常便捷的一个这样的交通方式。 的确是。那铁路部门还根据客流需求合理安排运力，新增旅客列车26对，其中新增北京西站到成都站、西安北站、北京南站到威海站、青岛站、盐城北站、石家庄站到盐城北站、承德南站到沈阳南站、沈阳站、大连北站，动车组列车各1对。新增北京站到杭州站、北京南站到上海站、上海虹桥站，动车组列车各2对。北京站到上海站、北京南站到南京站，动车组列车各1对。增加了北京南到唐山站、北京站到北戴河站，动车组列车各1对。看看有在这些地方，就是老家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及时买票啊。好像说这两天抢票抢的也是非常火热。 你看那个春运的抢票现在到已经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了啊？不说，大家确实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往年我们知道到1月份的时候，你要想过年， 还 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看这个列车，特别是春运的这个火车票的一个抢票情况，昨天是抢这个叫小年儿的票了。昨天抢小年的票了。对，腊月23，这个多厉害啊！ 那在这儿真的提醒一下大家，早点着手抢票。 对，明年的这个春节来的太早啊。另外呢，提到京津城际，根据京津间不同时期客流的特点，现在实行的是周一周二至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不同的运行图，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不是每天看到那个运行图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就是我知道每天发车的是几点几点，那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根据不同时间是不对的啊。周一运行图是 118队，周二呢大概到周四一共是107队，周五运行图是120队，周六是120队，周日运行图也是121队，也就是周日是最多的一个。 嗯， 大家千万不要以周一到周五的那个工作日 是 来推测一下周六周日的这个运行图的情况，有些可能是会有时间点的变化的， 会变化的。 对， 嗯，还有天津的朋友需要关注一下啊。北京铁路局进一步优化天津枢纽功能，根据天津地区车站的配置，结合客流特点，将京津城际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26对高铁列车调整到天津西站始发中道。那天津西站始发中道城际列车将达到35对。从明年的1月5号开始，滨海站将更名为滨海西站，这个瑜伽铺站吧，瑜伽铺站更名为滨海站，这个站点儿变名字了，所以说原来的滨海站叫滨海西站了，然后瑜伽铺站叫滨海站了，大家不要弄错了。嗯，然后随着这个京哈高铁承德到沈阳段的开通运营，河北承德地区将首次开通高铁动车组，北京铁路局管内将设有承德南、承德县北、平泉北3个站。未来呢，京津冀铁路的运能和路网整体运用效率将大幅提升，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那我们这张提到的，因为信息点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呢，这个运行图的调图呢是从1月5号开始实施，